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在节目中已经提前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都有哪些朋友了。看到了雨香、醉逍遥、张丽娜、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Mr. 白、特洛伊，还有很久没见的 Easy Time、 水与火的缠绵，包括小新、剑去无影和灵灵。说昨天还以为自己没点上歌呢，结果回到家之后才看到。因为是这样的，我会在每一个人每一个朋友点歌马上要播放之前，我会通过公众平台来回复你，告诉在下一首，或者说告诉你大概在几点几分播放，提醒你注意收听。所以当你在公众平台上点完歌曲之后，记得看到我的消息，只要收到了下一首，你就可以锁定收音机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进行网络直播收听，听到你在音乐当中的这份祝福了。继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送出你的一份想念。下面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根根，他说想要点播李丽芬的这一首《得意的笑》，要送给特洛伊和张丽娜，祝他俩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万一船到桥头自然行，且回 嘞，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你都可以通过一首歌曲来在节目当中送出，同时也可以分享给此刻正在开车、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刚刚看到很多朋友都来留言了，包括肖萌也说，这么好的天气，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温暖的歌，叫做《幸福的脸》。不知道谁的脸是你心中的那张幸福的脸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这样的天气下一份好心情，一份温暖的想念。包括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短发女孩的一次点播，在12:11想要播放的是李玖哲《想太多》。他给我的留言是这么写的，他说异地恋真的很辛苦，很美好，我们两个人双方都是初恋，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们是初恋，所以对爱情有了很多很多的艰难险阻，每天禁不住胡思乱想，也会有负面的情绪爆棚，可能要给到对方。但是我依旧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歌曲送给他，希望我们两个人都不要想太多，希望我们两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见面。 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为难安慰我的理由。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继续我们要在节目中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今天早上归去来兮给我的留言。归去来兮是这么写的，今天2018年10月11号是妈妈的生日，非常遗憾不能够休假去深圳陪伴老妈过生日啦。今天想要在节目中点播一首杨钰莹所演唱的晚霞中的红蜻蜓送给妈妈。昨天晚上在电话里，妈妈说你们快乐健康对于我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了。父母养育却不求回报，有时候想想父母亲恩作为儿女也许真的是无以回报了，而唯有在他们年老之后，我们能够给出多一点的理解，多一点的陪伴。归去来兮还在感慨说，尽管是这么简单这么的直白的事情，可是我们都很难做到。他说妈妈一生豁达开朗，虽然年过80，但是读书追剧健步走还玩微信，争取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明朗。妈妈总说自己是候鸟，所以北方冬天来临前呢会到深圳的二姐家去。这几天妈妈正在监测血压和血糖，要拔掉一颗总是发炎捣乱的智齿。今天一早上我还在手机上看到了群里面二姐给妈妈做了蛋糕，包括姐夫也做好了鸡蛋长寿面，看到妈妈满足而快乐的面孔。送出这首歌曲晚霞中的红蜻蜓送给妈妈，祝妈妈福泰安康生辰快乐。 有谁能听见？ 今天的歌单歌曲和以往不太一样，每一首歌都是包含了背后浓浓的情意。晚霞中的红蜻蜓，来自公众平台上归去来兮，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妈妈一份生日歌曲。继续我们欢迎各位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你同样可以来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也好，送给家人也好，或者是送给你的爱人朋友或者闺蜜。下面这首歌来自阿罗的点播，他说最近呢刚进到一个公司，还要进行体能培训，每天都特别特别的累，但是还是希望通过广播隔空告诉一个女孩子，她说我再努力，请你等等我。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是最美丽的意外。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同样也关于一个梦想的意外，来自张乐，他留言说最近常常被一个梦来惊醒，因为最近正在复习考研，梦到的都是考研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今天也希望把这样的心事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希望自己失望，也不希望父母失望，更不希望那些支持过自己的人看到这样的结果。点播一首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我做那么多改变，改变作息，改变生活，改变学习状态，只是为了心中的梦想一直不变。12:25，张乐点播的歌曲为你送上。 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消息。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明天盛大开幕。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以乐会中心时代新生为主题，在为期近3周的时间里呈现21场精彩演出，其中包括集全舞台、半舞台、浸没式原创、音乐剧场等形式的歌剧作品5部10场，交响音乐会6场，室内乐1场，默剧3场，电影音乐会1场。同时呢，将举办13场公益活动，包括公益儿童音乐会、大师班、工作坊和歌剧讲座赏析等活动。在本次音乐节所上演的《霸王别姬》和《赵氏孤儿》都是有着鲜明中国元素的作品，既有超脱于传统的艺术语汇，又蕴含着深厚中国文化意境和精神，被认为是将中国韵味和西方审美巧妙融合的典范。与此同时，本届音乐节将继续不断开拓前沿舞台的节目样式。幻乐重生新锐作曲家王斐南寂寞式原创歌剧《奥菲欧》将在本届音乐节上实现其世界首演。根据亚纳切克同名声乐套曲改编的《消失人的日记》将实现亚洲首演，以及乔治本杰明现代歌剧《切肤之痛》半舞台版，三部风格新颖锐意的剧目都预示着音乐节将以更加鲜活进取的姿态面向未来。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欢迎各位，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就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你希望的这份想念和祝福。下半时段先听到的开场曲，这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播汪峰的光明。他说听歌词呢，能够看得出来汪峰这首歌曲是在深秋时节来创作的。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 已经查封了凌霜的屋檐，当这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折碎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当这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 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真正的迷茫就随我的手臂，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挫折的创伤依然我自不难行，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欢迎你把这样的想念通过 一首歌曲在公众平台上告诉我，我会在直播节目里面为你把这样的想念来送出。同时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样的秋天深秋时节，天气渐渐凉的时候，出门穿上一个厚厚的外套，或者是围上一个你最喜欢的围巾，就像刚才片花里面说到的，来一场城市音乐捉迷藏。继续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昨天晚上九点钟刘冲点播的一首记得。他说今天呢是失恋的第100天，我还是很想他。我们两个人是通过军训互相认识的大学同学，结果到现在马上都要毕业了，对于他我还不知道该如何珍惜。到现在我非常的苦恼，想点一首歌送给他，也希望给自己一些勇气。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听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公众平台上的莹莹这位朋友，今天想要通过直播节目来点播一首金海心、蔡淳佳演唱的《女人们的咖啡》。他说刚刚上一位呢提到了大学，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大学的同桌，是一位来自海南的女孩子，唱歌特别的好听，曾经是校园歌手第一名。她最喜欢唱的就是蔡淳佳的歌曲了。而那个时候大学期间，我们最幸福的事情是我可以在各种文艺晚会上听她在台上唱歌。后来毕业手机号码不断的换，跟她就断掉了联系。前段时间加了大学同学的微信，才知道他已经当上了妈妈，也不知道现在开心的时候会不会在家里面跟着宝宝再来一展歌喉呢。女人们的咖啡来自莹莹，要送给自己的同桌。 纷纷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oh, oh, 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吃醋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留言说啊，这首歌我之前就点过，没播出，今天听到了，看来啊，还是由女孩子点播比较合适。还有朋友在问啊，风间幻影，他说问如何来点歌，很简单，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歌名以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和想念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明天周五我们的节目下半时段会有一个有声来信环节，所以欢迎各位，你可以打字告诉我想要送出的歌曲，也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直接按下语音键把你的声音录下来，明天我也会在节目里面为你把这样的祝福播放出来。最后一首歌，你的背包，来自陈奕迅，同样也是来自平台上的小展的点播。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翅膀。背了